呀，韩信。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王焕章仔细翻看着账本，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又舒展开来。他抬起了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着张芳先生。今年咱这个鞋庄经营得不错啊，营业总额呢也比去年多出了70%，可是这购买辅料的钱也花出去不少啊。账房先生站起了身，伸手指着账本。 是，今年的收入够可人疼了，可就是因为要做粗服呢，大绒、漆底儿这些高档次的鞋，需用的这个辅料呢，到商铺去买，这成本就上去了一大截儿。特别是漆底儿鞋，漆底儿和呢绒布呢，都要到国外进口商店去买，这价钱太贵了。就说这老帆布吧，被商家一倒腾，大头都被他们赚去了。到咱们这鞋庄啊，这成本可就高上去了。王焕章点着头。是啊，这样下去咱们这个成本可就太高了，不划算的。得想个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法子呀。一大早我派国青满大街转去了，摸一摸城里那几家帆布店的底儿啊，我这正琢磨着呢。咱用这么多的帆布，还不如自个儿开专卖店，找个合适的人当掌柜的。帆布既供给咱们的鞋庄用，也可以外卖一部分呢。这正说着呢，陈国清一挑门帘走进来了，顾不上掸去身上的积雪，喘着热气说： 三舅，您吩咐去的那个帆布店呢，我都跑了一遍。这城里啊，一共有5家，最大的就是南城南下洼子张记帆布店了。可是他家那个店占地儿太大了，听伙计发牢骚说东家经常拖欠工钱，来光顾买货的客人呢那很少。说卖那点货呀还不够进布料和各种开销用的呢，还说东家一天到晚都皱着眉，总跟他们发脾气，有几个伙计都陆续的辞职不干了。看来啊，这家帆布店早晚得关门。 王焕章疼爱的看着陈国庆，快把那身上血掸的啊，小心着凉了。哎呀，这南下洼子这个帆布店呢，我去过，东家叫张之福， 们家我也订过几批货。掌柜的人呢还算老实厚道，听说就是胆小。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天呢，他吓得钻进了一条臭水沟的这个芦苇荡里边，哎呦，半天下来啊，被这个蚊子叮咬的差点给晕死过去，他一头栽在泥潭里，幸亏呢被义和团的人给救起来了，差一点小命就没了。他的家呢在河北三河，早先在沧州左市挣点钱，在南城呢开了这家帆布店。说着他伸手拍了一下陈国清脖领子上的积雪，说哎，你啊先到后院吃点饭，换换衣裳，这会儿啊雪小多了，等你吃完了饭休息一下啊，咱爷俩再去一趟南下洼子，找这个张知府啊商量商量，他不是缺资金吗，那咱们就多投些钱把这个帆布店给买下来，永生斋做东家，让他呢当掌柜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哎呦，还是王掌柜的高明。那您呢也赶紧吃饭去吧，我把这些账本拿回去再盘算盘算。账房先生说着从八仙桌上拿起了账本退了出去。陈国清没急着走，对王焕章说，三舅，前门东边的那家帆布店呢，虽说门脸小了点，可生意不错啊。我也跟那个店里边的伙计们聊了两句，他们不光做北京的买卖，还在天津、张家口、山西大同、陕西西安这些地方啊都有固定的商户，光帆布一个品种就供不应求啊。哎，咱们永生斋要是能有一家这样的帆布店，那该多好啊。王焕章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拍着陈国清的肩膀高兴地说，哟，国清啊，长出息了，哈哈，知道琢磨事儿了，行，好孩子，你先去换衣裳，我在饭厅等着你，让后厨给你带俩鸡蛋，再煮点挂面趁热吃了。哎呦，瞧把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快去吧。一周以后，南下洼子张记帆布店换上了三义工帆布店的牌匾，开张营业这天正赶上南城大集，把三义工帆布店也带得人流不断，顾客盈门。王泽民从老三顺斋鞋铺赶过来，为永生斋新开的帆布店捧场祝贺。哎呦，三哥，您可真有两下子，帆布店那么一开嘿，您是又买又卖，这里外都合适嘿。王焕章迎着王泽民笑着说，四弟过奖了，能开成这三义工帆布店呢，还得托你这外甥国清的福啊，是他大雪天跑到这儿摸清了情况，我这才和知府兄谈妥了。哎，知府兄来见一下我家四弟啊，他是老三顺斋鞋铺王泽民王掌柜，说不定以后啊也是您这儿的老主顾呢。张知府客气的和王泽民抱拳行礼，我给焕章当这个三义工的掌柜的啊，使他瞧得起我，以后啊这三义工还靠您多多照应呢。王泽民笑着说，哎呦，客气什么，这个都是自家人呢啊，这一家人可是不能说两家话啊。陈国清恭敬的向里让着王泽民，哟，舅舅您来了，您里边请。王泽民伸手拍了拍陈国清的肩膀，哟，你这小子在你三舅这儿干得不错，行，有主意啊，好好干啊。又回过头对王焕章说，三哥，您瞧嘿，我这做亲舅舅的还不如您这位叔伯舅舅呢啊，就把小青子往您这儿这么一扔，我那儿躲清闲去了。哎呦，我这姐姐埋我好几回喽。 王焕章摆着手笑着说：“哎呦，四弟，你这是哪家话呀？啊，那时候你不是也是有难处吗？哎，这小青子可是好孩子，整天陪在我的身边。哎，我就是得了一个宝贝儿子啊，这我这还得谢你呢。”他转过身说：“国清，赶紧的，给你舅舅上茶。”扶着王泽民的胳膊，把他让到了座位上，说：“四弟啊，你啊，先在这儿坐着喝杯茶，让国清陪着你。我得去跟那个张掌柜的把店里的事儿啊，再合计合计。”说着，他拽着张之福到里屋去了。王焕章在东来顺饭庄摆了三桌酒席，请来捧场的亲朋好友吃了一顿涮羊肉。在这天寒地冻的季节，涮着热气腾腾的上等羊肉，大家推杯换盏，暖意融融。送走了客人，王焕章又回到了座位上说：“哎，哎呀，国清啊，哎呀，看你架势，我有点喝高了。来，咱爷俩再坐这儿喝杯茶，等酒劲儿一过呀，叫个人力车啊，再拉咱们回柜上去。” 哟，三舅啊，您喝的太多了，我的身后直拽您那衣裳，我怎么拦您都不管用。您瞧您那脸红得跟关公似的了，您还出了这一身汗，这外边这天又冷，咱们呢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坐着喝茶吧。等把这茶喝透了，您身上这汗也落得差不多了，咱们再回家。 陈国清倒着茶，小声地提醒着王焕章说：“ 嗯，那什么，三舅啊，我看这个张掌柜的人还行，跑前跑后的张罗，也尊重您。就是他手下那主事儿的，我看这人有点不靠谱，我看他故意灌您酒。”想让您出丑呢，看您那笑话，我都拦了他好几回了，他还拿眼睛瞪我。他看我还是孩子，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头。 永生斋盘走了张记的帆布店， 这张之福倒没说什么，嘿，他手下主事儿的倒跟打翻了醋坛子似的酸起来了。 王焕章端着茶杯打断了陈国清：“ 哟，瞧你这小心眼子，哎，你想的也挺多。 哎，告诉你吧，你三舅虽说是多喝了几杯，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张知福结完了账，走过来。坐在王焕章的身边，兴奋地说：“哎呀，年轻有为的东家呀，有您这气度，您这酒量，我真服了我。帆布店是开起来了，可还有呢绒布呢。哎，那个全是从天津高成本进的货。哎，您不妨再开个呢绒布店，您要是有这打算，我可以搭个桥。我的娘舅是天津的进口商，他原来找过我谈合作的事，可我哪有那个胆量和经济实力呢？哎，要是能跟他搭上话啊，兴许您那呢绒布店也要开张喽。” 王焕章听张之福的这番话，酒醒了大半，两只眼睛放着光，身子向前倾着说：“哎，知府兄啊，你这点子好啊，我是想再开个呢绒布店，可愁的是找不着内行的进口商啊。你要是能帮我这忙，那可是我王焕章的福分。” 张知府也来了兴致了：“哎呦，那什么，那好饭不怕晚呢，啊， 要是早两年咱哥俩有这缘分， 哎呦喂，您这呢绒布店早就妥了。”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我娘舅家就住在天津劝业场的附近，他姓吴，在天津生意场上人称吴四爷。我们家小的时候啊，常在他们家住着。那时候他在天津给洋人打工，交了许多的外国朋友。我求他给我呢也找个差事挣点钱，可他就嫌我胆小怕事，一直就没管我。后来呢，我就去沧州找事情做了。他上次来北京找我合作，又被我给数落了这么一段，说我既没眼光又没胆量，干不成大事，守着金饭碗要饭吃。您瞧，是吧？我要是遇上了您，哎呦，不是一准就成了吗？哎呀，得嘞，这样啊，干什么时候得空了，我陪着你到天津找他去。王焕章高兴地站起来，端着茶杯说：“行，知府兄，咱们一言为定。我以茶代酒，先谢您了。等春节一过，咱哥俩就去趟天津，会会这位吴四爷。”陈国清扶着王焕章：“三舅，你要是去天津，可不能丢下我，我得陪着您。”王焕章笑着说：“行。”好小子啊，我这当舅舅的没白疼你。去叫人力撤去吧，咱俩回永生斋。知府兄啊，三义宫帆布店就交给您了啊，您可是我信赖的掌柜的，已经到了年底了，拜托您把刚刚起步的三义宫管理好喽，经营好喽。张知府把王焕章和陈国清送到了人力车上，挥着手说：“东家，您就放心吧，我张知府虽然是胆子小，可作为帆布店掌柜的，那我还是明白轻重的，我绝对不会给永生斋找麻烦的。”人力车启动了，王焕章也向张知府挥着手，大事地说：“知府兄，三义宫有问题随时联系，行了，回去吧，再见了。”春节就要到了，锦市坊街张灯结彩，人流涌动，准备带年货回家的人们采购着各种可心的物品。陈国清手扶着梯子，正仰着头指挥师兄张西贵在永生斋鞋庄的门前悬挂金光闪闪的迎春二字的大红灯笼。账房先生从大门里快步走出来，双手扶住了梯子。国清，王掌柜叫你过去呢。陈国清松开了手，把梯子交给了账房先生。哎呦，那就辛苦您照应了。哎，可别把我师兄给摔着啊。然后迈着大步回到了大堂。王焕章坐在条案前的八仙桌的旁边喝着茶，示意陈国清坐在对面。陈国清走过去，端起了茶壶给王焕章续着茶水。三舅，您喝茶，我就站着听吧，有什么事儿请您吩咐。 那个国清啊，这马上就春节了啊，咱们得把这个节后开工用的辅料给备足了，特别是新式布鞋的老帆布啊，那个用量最大。你呀，马上备车去一趟南下洼子，张掌柜回老家之前呢，我已然打好招呼了，到三义宫把那十匹老帆布啊给拉回来。说着他掏出已然写好的提货单递给了陈国清。三义宫柜台前主事的伙计刘家旺，这个人啊是从沧州过来的，你啊也曾领教过他的言行。这个人的表面上看呢还算是老实精明，可是从他那双猥琐的眼睛来看，这人肯定是个势利小人。我怕他欺负你啊，不买你的账啊，你带上这个单据，上面呢有我的签字，他要是敢难为你，回来告诉我，永生斋不允许有这样的伙计存在。 陈国兴接过了单据。那什么，三舅啊，您就放宽心吧，三义宫是咱们家的买卖啊，当初要不是您发善心把他们给留下来，现而今还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喝西北风呢。 好嘞。王焕章拍着陈国清的肩膀说，哎，不过到那边啊也得客气着点啊，对人家得有礼貌。行了，赶紧套车去吧。哎呦，这天寒地冻的，到处都是积雪啊，多加点小心啊，早去早回。中午刚过，陈国清赶着马车在三义宫帆布店的门前停下来了。院子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陈国清在马桩前拴好了缰绳，往店门里走着说， 店里有人吗？提货喽。 里边没有人回应，陈国清咣当一声推开了门，一股刺鼻的老烟袋油子味儿和醉酒的臭气迎面扑来了。他真的往后一仰，退到了台阶上，停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迈过了门槛，来到了屋里。透过了昏暗的光线，陈国清看到柜台前东侧的竹椅上斜躺着一个醉醺醺的汉子，他正是刘家旺，半睁着眼盯着陈国清。刘家旺不屑一顾地说， 哟，你就是永生斋那小伙计吧？永生斋王掌柜的干儿子。怎么着，永生斋没人了？怎么把你这吃奶的孩子给派来了？ 他抽了一口烟，甩着片汤话。陈国清左手捂着鼻子，右手扇着风，扭头冲着门口喊， 哟，是我走错门了吧？这里边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啊，怎么竟听见驴叫啊？ 刘家旺从竹椅子上腾跳起来了，抄起了手中的烟枪，冲着陈国清就扑过来了。陈国清不动声色，身子往后这么一撤，抬起右手挡住了烟枪，左腿向前这么一趟，刘家旺嗷了一声就趴在地上。陈国清攥紧了双拳准备出击，说， 瞧你这屌样，告诉你，我三舅教的那几招功夫还没用呢，你就趴下了。你爬起来，咱们俩再过两招。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力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陈国清发觉帆布发出异味儿，当晚永生斋鞋庄突然失火，放着帆布的库房更是烈火熊熊。王焕章望着自己的心血付之一炬，心中悲愤交加。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